被大招弹飞的技能，一个瘦身就已经翻身力气，结果朝这边一看，方瑞的海无量丝毫没有要乘势追打的架势，四平八稳的站在那儿，身上刚刚气功爆破后翻转回身的气息流动，地上尘土朝四周飞卷，一股子宗师气派，正气凛然的一塌糊涂。怎么回事？ 换了职业，真的连风格都转型了？这样的迟疑在周光义的脑海中仅仅停留了一秒钟。气功师的造型是挺阳光正面的，但就方瑞刚才的打法，气波弹挡视角乘势偷袭，多么的阴险狡诈呀！猥琐流可并不只是一种战术，还包括技术、心理等多方面。 方瑞实在是一个将猥琐流浸淫进骨头里的人。不过，这样的家伙怎么会不抓住大招后的时机发动攻击呢？虽然系统判定上来说，大招之后很难成立连击，但多少存在趁势抢攻的机会。但现在，方瑞一副不愿趁人之危的模样。海无量一代宗师般的静立着，等着技能起身，等着技能出手。 有什么古怪？周光义不得不思考啊。就在被海无量一个大招崩掉四分之一生命的时候，他一度想过，或许这次方瑞真的没有什么设计，只是利用反心理来分散自己的集中力。但是现在一看他这气定神闲的做派，周光义还是无法克制的迟疑了。海无量不上前，技能也不动。 两个角色相距14个身位格，像是按了暂停一样，稳稳地定格。看不出这家伙的意图，不如让他先动。周光义是如此打算的，他决定不变应万变。结果方瑞和他一样有耐心，海无量也不动。转眼两人就这样对视了1分钟。你为什么不动啊？方瑞在频道里说话。 你为什么不动啊？周光义反问。我在等你动。方瑞回答了。周光义无语了，自己和这人抖什么垃圾话呀？我动就我动。在霸图根植下来的热血燃烧起来了，周光义决定不再多想，就当这是正面对决，轰轰烈烈的打一场吧。技能直接湖光闪起手。 寒光一掠，14个身份格已经被抹掉了9个。再看海无量，技能发动的一瞬间，他居然飞快地朝后退了起来。这家伙赫然是要跑路，果然有阴谋。周光义瞬间就是这样的念头，但是此时他决心一下，不管方瑞有什么拳套，他都决定正面趟上一趟。湖光闪后，技能瞬时1分为2。 却是用了忍者系的低阶技能影分身术，技能的真身一下子就被送到了海无量身后，匕首悄无声息地朝着海无量的喉咙抹去，割喉。结果这一击竟然完全在方瑞的料算中，海无量在此时突然一蹲身闪过这一刀，绝色拧转身形，半蹲着就是一个背摔抓了过来。技能连忙后跳，堪堪躲过这一抓。 但是紧接着身形一闪，就已经又回到了海无量的身边，一刀刺出。普通移动绝没有这么快的速度。周光义此时施展出的是刺客技能瞬身刺，三位身格的距离仿佛不存在一般，就已经闪至目标身旁。海无量出手的背摔似乎还在收招中，技能一刀刺来，结果偏在此时。 海无量那位抓取伸出的双手忽然上下一搓，逆流。气功师最最低阶的技能，也就是每个职业都有的浮空技，但气功师这一招靠双手搓动带出的气息发动，隐蔽性较强，谁也没想到方瑞竟然早已经将背摔取消，只是见那双手探出的姿势，顺势一个逆流出手，着实让人难以防备。 但周光义不一样啊，他多了解方瑞啊，哪怕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要抢攻，但肯定是要留一分力以作防备的。顺身刺对逆流，论技能等阶，当然是顺身刺高端，发招也更快。 这一招接着用下去肯定是能先刺到海无量的。但问题是这一击是无法打断海无量的逆流，因为逆流出招方式特殊，气息已经窜起，不是这么一击就可以化解的。这一招能换到伤害，但是结果会是自己被逆流打成浮空。是否交换？周光义瞬间已做出决定，他没有退让，这一刀还是狠狠刺下。跟着技能已经被逆流掀起，连同匕首拔出时带出的血珠一起飞扬向半空。周光义敢交换，当然就有手段应对。刺客特有的被动技能空月让他们面对浮空状态时总是更从容一些。此时技能就在浮空后自己又是一跳，瞬间拔到更高，在空中直接开了刺客新开的75级大招裂。75级技能伤害可观是必然的，但刺客这次75级开出的技能共有五个，分别是裂、杀、闪、瞬、灭。五个技能可以分开使用，但是当五招以裂、杀、闪、瞬、灭的顺序连续发动并构成连击时，将产生更加庞大的附加伤害。刺客这个职业始终追求的是一瞬间的高效爆发。周光义此时以裂起手，那就是觉得有机会打完这套裂、杀、闪、瞬、灭。那只裂刚起手，就见还在地上的海无量已经咕噜噜地滚走了，顿时大招裂无处施展。周光义只觉得人生寂寞如雪。这家伙，周光义原本以为方瑞以逆流和他的瞬身刺做交换，就是要打出个浮空然后趁势补击的，所以他出大招裂就是要和方瑞正面一较高下。谁知他到底还是判断错误，方瑞完成交换以后居然很果断的就让海无量跑路了。一个大招用掉却只能斩在了空气中，技能浮空后未受任何打击，但周光义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技能刚一落地立即又是湖光闪掠上，这个低阶技能冷却短经常是被刺客们当作发动快速突袭手段的。海无量却在此时反身，一个气功弹打了过来，周光义也是追得急，不及防备被迎面打了个正着。虽然伤害不高，也打断不了湖光闪，但气功弹打到脸上那满脸开花的感觉却着实让人不爽。周光义看着屏幕上那一团花心里着实烦躁，但紧跟着就已意识到不好，这和之前那一气功弹何此相似，这家伙就是冲着干扰他的视线来的。周光义连忙就要操作，却又迟了一步，海无量几乎就是跟着那气功弹一起过来的。在气功弹开花的一瞬间，海无量跟着的攻击一致，体指一戳，又是脉劫破制。不会吧，看到这脉劫效果一瞬，周光义已经心下叫了出来，跟着气功爆破，技冷被崩飞，海无量气定神闲，一代宗师的挺立着。一样的招式被轰了两次，周光义真不知该说是方瑞太卑鄙还是自己太蠢。技能又一次站起来，海无量又一次站着不动，但这一次周光义站不住了，技能生命两次下来已经损失近半，技能立即冲上发起了攻击。 哎呦，这次怎么这么急啊， 方瑞频道里喊着，海无量扭头狂跑。周光义脑中一闪，这货是在打 CD 流。所谓 CD 流就是专门依靠单一的强大技能打击对手的战法，因为大招的冷却时间通常较久，不可能连续使用，所以用这一打法时大招用罢就需要用走位或是其他手段来拖延时间，等待大招冷却恢复后再度使用，如此反复。方瑞此时就是用着劫脉和气功爆破这么两个技能，对刺客这个血低防低的职业伤害非常大。照目前两个角色的状况看，技能顶多吃五次这两个技能就肯定要被挂掉了。 CD 流在网游的竞技场中特别常见， 尤其是一些职业有特别好用的大招，一些玩家就专门依赖这一大招去伤敌，其他时候就是跑来跑去躲避，是十分令人唾弃的一种打法。但在职业赛场上， CD 流相当少见，一来打法不受人待见，再来职业选手的程度不至于像玩家那样对某个大招束手无策或者难以应付。但现在方睿用的偏偏就是 CD 流，作为猥琐流的大师，使用不受人待见的打法，那绝对是毫无压力的。而使用中，他当然不会单纯的就指望大招发挥作用，两次得手都是在出其不意的时候，用气功弹干扰了对手视线，趁机偷袭，杰麦得手后丝毫不贪心，就是一个气功爆破了事，并不去想着多连几招。这家伙，周光义到底和方睿相熟，完全猜出了他的意图。转型职业毕竟不是立即就可以像自己习惯多年的职业那样游刃有余，所以方睿用起了 CD 流，只是用几个技能来回周旋，总比掌握职业的全套打法要容易得多。再加上他那出其不意的猥琐，周光义顿时吃了两次大亏，绝不会再发生第三次了。周光义觉得自己学费已经交得足够了，不可能一再上当。接下来方睿努力回避战斗，而周光义也在帮他计算着技能冷却，估计这两个技能都冷却完毕，立即开始小心提防。在两次失手后，方睿也无奈了。 被你看穿了，小把戏，周光义说。诶，那你的一半血哪儿去了？ 看打，技能冲上。 一半生命而已，我还受不了你， 方睿叫道，反身迎上。这一次是真正的正面交手，最终方睿胜出。